大家好，又是我力奇啦。今天就来到这个九龙湾的运动场，现在我们就访问 Running Man 的另一位教练，就是梁 Sir 啦。梁 Sir 你好。 你好啊。 今日咧，我哋喺度咧就上緊堂啦，係咪？咁啊，而家喺呢個時間同你傾下偈，好唔好啊？ 好啊。 我想問一下你啲問題啊。其實咧，你跑步咧有幾多經驗噶，或者跑幾多年噶？ 如果講係正式跟隊訓練嘅話咧，就都七年幾咯。 哦。七年幾？咁你係咪好細個時候就好中意跑步，定係咩原因你會喺呢個跑步方面會有咁嘅發展咧？ 其實細細個嗰陣時候都中意跑步嘅，即係可能小學嗰陣時候已經係喺個公園入邊圍住圈咁樣跑噶啦。咁就跑下跑下咧，就代表學校參加啲學界比賽咁樣啦。咁咧到中學嘅話，嗰陣時咧就俾學校發掘咗，就參加一啲訓練班，咁就入咗屈臣氏田徑隊啦。 哦，咁係咪一直都好一帆風順，冇乜挫折噶？其實你嘅跑步生涯所謂啦嚇， 都唔係噶。當中除咗訓練之外咧，都有比賽噶嘛。比賽咧唔係場場都跑得好嘅，有時可能會跑得差啲，或者對手比較強會。或者發揮得不好啦，咁都會令到自己覺得失敗咗咯。 咦，咁你點樣克服啊？或者你點樣過程裏邊有冇試過會話好頹喪啊？或者係其實自己一直都激發到自己咁樣去做好呢？ 其實就算我跑得不好嘅話，其實都不會話點樣好沮喪咁樣嘅。只不過我可能我會想翻起點解我會跑得差咧？比賽之前我做咗啲咩？可能休息得唔好啊，或者嗰個禮拜比較忙啊，同埋可能最大一個原因係訓練不足咁咯。咁所以導致到比賽嗰時候最後發揮得唔好嘅。咁經過咗呢啲考慮因素之後咧，我就會喺下一次比賽之前咧就會調整翻呢啲做得唔好嘅嘢，咁希望下一次比賽做得更好咯。 啊，梁 Sir 真係好正面嘅諗法。 係啊。 啊，咁樣咧，希望各位同學咧都以阿梁 Sir 為做榜樣啦嚇。咁喺跑步裏邊過程遇到挫折咧，都識正面咁去面對。不如有另一個話題啦，咁跑步都一直咁跑咧，其實都好容易會受傷噶嘛。不如我哋講下運動創傷啦，因為有啲同學咧，其實咧最近都因為受咗傷咧，都跑唔到步啊，都非常之咧失落噶。咁你會點樣去對呢啲同學有啲咩嘅忠告，或者你為我哋講解一下一啲點樣避免運動會點樣容易受傷嘅方法啦，好嘛？ 好。咁之前阿萬 Sir 都提過咧，跑姿好重要啦。咁我呢方面就唔再多講啦。咁我不如講下喺跑步訓練之前同埋之後要做啲咩啦。咁通常跑步訓練之前咧，我哋通常會慢跑先嘅。咁咧可以令到身體肌肉嗰個温度上升啦。咁咧就之後先再拉筋，咁咧就會有一個好啲嘅拉筋嘅效果，同埋可以減少喺訓練嗰陣時受傷嘅機會。咁到你訓練之前啦，啱啱。慢跑嘅，慢跑完之後咧，就要做一啲靜態伸展。靜態伸展之後，可能係一啲平時好普遍嘅拉筋啊、前後壓腿啊咁樣咯。同埋靜止拉筋之後咧，就會做一啲動態拉筋嘅，咁就係踢腿啊、加速跑嗰啲，係啦。咁做完呢方面嘅嘢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真正咁樣訓練啦。咁咧可以令到肌肉咧適應咗你訓練嗰個節奏啦，同埋冇咁容易受傷嘅。咁當主課練完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做翻啲慢跑，去到放鬆翻我哋身體肌肉啦。咁之後就可以做翻啲靜態拉筋，咁咧就令到啲肌肉可以放鬆啲啦。 明白。咁但係聽如果跑步之前又要做一個熱身，跑步完之後要做翻個叫做 cool down 啦。咁其實都花好多時間喎。有冇一般要用幾多時間到咧？ 如果一般個流程比較順啲嘅話咧，可能都要個半鐘至兩個鐘嘅。 哦，因為我有一個問題啊。 咁咧就其實跑步有時會耐啲，有時會短啲時間，有時可能半個鐘，有時我可能多啲時間放假，我跑兩個鐘咁。咁做啲熱身啊，或者cool down 咁，其實係咪相對一樣做翻咁多時間咧？定係要做翻長少少㗎咁咧？其實 以我嚟講啦，我會做翻完整一套咯，即係譬如你唔理練啲咩嘅，都會做翻嗰套嘅熱身咯。咁因為你平時做開嘅，咁如果今次唔做嘅話，咁你到你跑嗰陣時就會唔適應咯，身體咁可能唔適應就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受傷咯。 哦。咁又講翻啲恐怖啲啊！如果冇做足咧，會有咩可能嘅傷害咧？或者係嚴重啲又會點咧？ 係如果唔做足嘅話咧，最簡單即係最易咧就係肌肉拉伸啦，即係可能啲肌肉未有足夠熱身之後咧，咁就會拉傷咗。咁咧就手尾都幾長嘅，因為肌肉受傷咧，你需要一段時間休息喎。如果你再跑嘅話咧，可能就會令到個情況惡化啦。咁所以有時你都要做翻啲物理治療，或者係直情係唔跑嚟等呢、這個肌肉修補咯。 聽講都手尾都幾長喎、啊，如果係，同埋都要花一定嘅金錢㗎。 係啊，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。咁啊，最後咧，不如我有啲同學咧叫我代佢哋問咧，話阿兩 Sir 你未來咧有啲咩目標喎、或者喺運動方面啦嚇、即係可能你第二啲人生計劃都有第二啲目標嘅，講下你運動方面嘅目標啊。 係我運動方面咧，如果我講翻我嘅主項啦，800米咧，我就諗住喺未來呢一年就可以回復翻之前嘅水平啦。除此之外，可以會有一個突破咯，咁就希望可以跑到1:58或者更快嘅時間咯。咁嚟緊揸打10K咧，可能就目標放喺3:36以內咯。 哇！ 就係咁啦。 好，咁希望喺呢個得獎嘅名單裏邊見到你啦嚇。 好， 好嘛，唔該曬兩 Sir。 多謝 Ricky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 Thank you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